悬赏发出去一星期，正主连个人影都没见，五个陪衬坑了众俱乐部15万，这结局真是让人非常不愉快。更重要的，这活动也是引发了一波热潮，这怎么就结束了？还得做个解释不是？15万也不能白花，15万买来的视频也不能就这么供着。拿此为证。 众俱乐部向公众证明着他们的行动是多么的成功。事实上，看着10个视频文件，哪家都是咬牙切齿，尤其是片头那晃晃悠悠的小强制作几个大字，越看越讨厌，纷纷勒令技术把这个片头彻底粉碎掉。5个陪衬有了交代，那2个500身价的也得有个说法呀。 遗憾的是，一次都没有杀成，于是最后就是一份冠冕堂皇的声明，表示在众俱乐部的联手行动下，君莫笑和毁人不倦两个主犯最近东躲西藏，行为总算是有所收敛。只是可怜了他们的5个小弟，成了弃子，被我们彻底灭杀。由于大家都很忙，所以这件事儿我们决定就先到此为止。 但我们不承诺在以后不再次发动这样的行动，拾荒者自重。真别说，对于广大不知内幕的玩家来说，还真都当时俱乐部工会的行动大获成功。被放出的视频是从10个录像视频中做出来的精选，所以普通玩家都不知道这当中的漏洞百出的夸张。 这次行动，俱乐部工会是打着收拾拾荒者的旗号，结果没想着最后还歪打正着了一下。这之后，神之领域的拾荒风气还真是收敛了不少。玩家们也是很聪明，面对讨厌的拾荒者，纷纷拿各大工会的行动作为恐吓。这脑残的悬赏行动也算是略微的造福了一下玩家。 俱乐部们也算是收获了一些赞扬。不过这些都是之后一段时间才看出来的事儿了。此时在俱乐部工会们发出这声明后，最直观影响到的是谁？当然是叶修了。虽然戒心还是要具备，但总算也不用看到个人影就连忙转移这样草木皆兵了。这之后2天。 练级都比较安生，君莫笑已经是稳步提升到了50四级。以叶修的游戏时间，这样的升级速度在50级后来说是挺慢的。但没办法，谁让他没副本可下呢？而这些天开始，叶修忙碌也不再局限于游戏内，他开始利用很多游戏外的时间，大量的翻找研究资料。为什么？ 因为他手中所掌握的现成的千级伞的资料已经到此为止了。55、60、65、70，这4个阶段的提升，叶修需要自己在茫茫荣耀大陆寻找合适的材料和道具，而且这些等级所拥有的材料和道具的总数远比之前要多。因为从55级开始。 荣耀里有了神之领域，这片新大陆比旧时的荣耀大陆还要庞大。当然，也多出了许多新的物品，从中筛选合适的提升物资，工作量当然也是更大。叶修这些时间变得更加忙碌了。成果呢？毕竟是网吧老板，只顾游戏不管生意还是不行。 每天分时段的，还是要在网吧里转转看看。这天清早，照旧是起来后溜达了一圈，正站在大门外呼吸着新鲜空气，顺顺扭扭腰肢，就见马路对过穿过来一人，笔直的就朝星星网吧的方向来了。到了门前，冲着陈果便微微笑了一笑。陈果一看这人，年纪估计是30开外了。 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，这样的人怎么看也不像是大清早钻网吧的人，估摸着是有什么急事要用到电脑。陈国一边琢磨着，一边倒也是还了对方一个客气的笑容。 谁知这人跟着就开口，野球在吗？ 啊？ 陈果一时间有些没回过神来，呆呆地望着这人，突然又觉得眼前这人好像有点面善，是哪位职业选手吗？陈果脑中飞快地转了一遍，却没有想起哪位。 他在吗？ 对方看陈果这发呆呢，却是又问了一遍。 哦，在，你跟我来。 陈果点了点头，带着来人朝楼上去了。人是找叶秋的，他并不是叶秋的什么人，所以并不觉得自己有权利问东问西。结果刚到楼上，就见房间门打开，叶秋叼着烟正往外走，看到陈果，看到陈果身后的人后就是一怔。 找你的。 陈果让开介绍了一下。叶修神色没见什么变化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跟着让开了房门，示意来人请进。那人也是点了点头，笑容满面的就进了屋。陈果跟过来，和叶修可就没什么客气了，立刻好奇地问， 这人是谁啊？有点眼熟，我觉得我应该认识的呀。 哼，家是老板。 叶修笑了笑进屋。陈果恍然，没错，这人正是家事俱乐部老板，真正的大 boss 陶轩。自己也是在报道上有见到过，但作为老板曝光率那当然是绝不如选手的，所受关注也不能比。所以陈果虽然看着有点面善，却是全没想起来是谁。听叶修这么一说，才猛然记起，家是老板亲自来访。陈果跟着就意识到这里面肯定有太多事，又是关心又是好奇，让他不由自主地跟进了屋。在看到两人都望向了他后，很是不好意思，指了指自己房间， 我回房间。 说着已经快步溜了过去，进屋关门，然后趴到门上 坐。 客厅里，叶修给陶轩让了让座后，自己却是站到了床边。 最近怎么样啊？ 陶轩一边坐到沙发上，一边望着叶修问道。 好得很。 叶修说着，口袋里掏出烟来，抖出一根，挥手朝陶轩扔了去。陶轩明显一怔，再抬手去接时却已经晚了，香烟落到地上。陶轩俯身拾起，拿烟的手指看起来很有些不自然，最终却是把烟搁到了桌上，望着叶修笑了笑说， 戒了。 哦，是吗？我倒不知道呢。 叶修说着，自己深吸了一口，缓缓地吐向了窗外。片刻的沉默，陶轩左右打量了一下房间后，又是笑着问道， 住这里啊？ 嗯， 和这样的美女在一起住，不怕沐橙不高兴？ 叶修也是笑了，随后敛起了笑容，认真地望着陶轩。 说事儿吧。 陶轩没有躲避叶修的目光，直视着，脸上却还是放着微笑。 回来吧。 回哪儿？ 回家室。逛。 陈果卧室的门响了一声，像是被什么撞了一下。叶修摇摇头笑了，大声叫， 想听就出来啊，出息。 房门被拉开，陈果走出来，神情复杂，有些尴尬，却又有些气愤的模样。叶修望着他，又是笑了笑，这才转向陶轩，继续刚才的话题。 回家是做什么啊？ 教练。 哦，我当教练，这不会是你计划中的一步吧？ 这次陶轩没有很快回答，目光也移开，停在了前面。空荡荡的茶几桌面，他拾起来的那根烟孤零零地摆着。陈果望着他，他很想冲上去大声质问，你怎么好意思还来找叶秋回去？ 但他终究还是克制住了，只是不住地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似乎想从两个人的脸上看到些什么。 站在场边我没有兴趣，我更喜欢站在比赛场上。 叶修突然开口打破了沉默，这话让陶轩脸上立刻又有了笑容，很快抬起头来说， 教练也就是暂时的，等你退役满一年立刻就可以复出。 我当然会立刻复出。 陶轩明白叶修这话里的意思，无论在哪儿我都一定会复出。陶轩苦笑了一下， 你这又是何必呢？ 你又是何必呢？ 陶轩的神情突然有了几分激动，叶修的这个反问似乎碰触到了什么。何必的意思就是没有必要。叶修所说的何必，在他眼中似乎并不是单指眼前。 你我都是看着这联盟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，都很清楚，现在的职业联盟早已经不是过去。豪门的成功推广着联盟，出色的明星产生最大的影响力，这才是联盟发展最最需要的。一场比赛，战术、配合，这的确重要，这可以决定比赛的胜负。但是，明星才能真正的带动票房。你那些高端的战术，现在抓出10000观众来，有几个能真正看懂啊？那些机械复杂的配合，又有多少人能懂得其中的技术含量啊？没有，这些通通都不能抓住玩家的心。玩家最喜欢看到的是什么呀？是擂台赛里的一挑三，是团队赛里的一人力挽狂澜，这才是他们津津乐道的东西，这才是他们愿意看到、喜欢看到、希望看到并视为最神奇的东西。 陶轩顿了顿，留意了一下叶修的神情，甚至还看了一边的陈果一眼，这才接着说， 周泽楷为什么现在被称为荣耀第一人啊？只是因为他帅吗？不，更重要的是他的技术够炫，打出来的场面够好看，在玩家们的眼中，华丽就意味着难度，就意味着高水准。你或许又会说，这很肤浅，可是大家喜欢看的恰恰就是肤浅啊。你的龙抬头，你说弄出来只是为了好玩，实战价值有限，可是怎样呢？所有的粉丝都把它当作是你的招牌技，它的实战价值有限，这重要吗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无可复制，它只有你会，所以它就成了无可替代的华丽。当你不用它的时候，大家就会以为你水平已经下降，当你在全明星赛场上打出来的时候，瞬间就可以引爆全场的热情，这些我不相信你看不到。 慷慨激昂的一番言论，陶轩已经彻底收起了他的笑容，目光灼灼地盯着叶修。叶修却是微微笑了笑， 你说的很对，但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。 你想要的是什么？ 胜负。 你…… 陶轩像是一下突然没了力气一样，半晌后这才继续开口，却是已经有了几分讥诮的口吻。 你以为你现在还可以赢回那些已经过去的荣耀？ 我再试试看。 你办不到。 你这么肯定？ 对。 那我们拭目以待。 很好，拭目以待。 哼，在这之前你还是先让你的家世不要出局的好。 陈国看到双方谈上了死路，终于忍无可忍插上了一句。陶轩却是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， 家世就算出局也有能力在一年后立刻重返联盟，我们着眼于将来，不会受缚于过去，那些阻挡我们未来的绊脚石只会被我们毫不留情地踢开。 嗯，这一点上你做的的确很好。 告辞。 不送。 陶轩快步走向门口，拉开房门后却又停下了脚步，没有回头，只是又说了一句， 联盟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。 我知道，但我年纪大了，已经懒得再往前走了。 你本来可以拥有一个完美的终点。 我的终点完不完美由我自己决定。 站在门口良久的陶轩终于还是回过神来。 看在多年的情分上，我可以最后再答应你一件事。 哦？ 哪怕是你想一叶知秋转会。 那很贵。 只要你出价，我绝不为难。 陶轩这话一出，连陈果都有些动容。因为他也很清楚，角色转会远比选手转会更为不易。选手的身价会因为状态而起伏，但是角色却几乎不会。角色的身价都是越走越高。因为角色是死的，只要有人操纵，他就会完美的服从指令。他的价值总是可以利用到百分百的。而选手呢，如果真是想转会，俱乐部多半也不会太为难，因为强扭的瓜不甜。这个道理适用于人，但是却不适用于角色。选手转会多方周旋，转会费非常有的谈，而角色转会那无一不是买方被卖方狠斩一刀。所以转会期时，选手的流动总是很多，角色的流动却是少之又少。陶轩居然承诺可以放手一叶知秋，这个家世的王牌角色，而且还不会在转会费上设置障碍，这个承诺的分量着实不轻。 那好， 叶修点了点头。 我要沐雨成风。 啊？ 陈果疑惑地叫出了声，陶轩也是脸色诧异的神色，但最终却没有说了什么，点了点头。 好，我说话算话。 谢谢。 那么，我真没有想到，有一天我会有机会对你说这句话。比赛中间。 我倒是早就想到了。比赛见。 陶轩离开了，陈果趴在窗上，很快看到陶轩走出了网吧，大步走过了马路。没有迟疑，没有回头，走进了斜对面家室的大门。 你们以前是好朋友吧？ 陈国问叶修。 嗯。 叶修应了一声，却是走到了茶几边上，拿起了那根从地上捡起的香烟，默默地点燃，走出了房间。 你去哪儿？ 去游戏啊，你不来吗？ 叶修回头问着，笑容依旧。 当然。 陈果连忙跟了上去，心中却是大为镇定。他发现对于叶修的担心似乎总是多余的。213包厢里，两人一起登录了游戏。陈果这两天一直陪练，上下线两人都是在一个地方。这刚一上线，叶修立刻看到地上一抹焦黑的痕迹。只是微一震后，立刻就让君莫笑一个360度的大转身，瞬间视角扫了一圈，也不知他看到了什么，立刻焦急地朝陈国喊了一声， 快跑。什么？ 陈国的竹烟侠也是刚刚上线，就听叶修吆喝，根本没来得及反应，就看到一堆光影犹如一张网一样照了下来。